大家好 ，My Radio 可以话系香港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嘅网台之一。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支持嘅方式好简单，我哋有直播嘅时候，大家记得按时收睇。重温咧喺 YouTube 频道，同埋记得订阅 My Radio 嘅 YouTube 频道。最重要嘅咧就系每个月记得要交月费，仲有我哋嘅电子报《癫狗日报》。每个月200元，亦都需要大家的支持。支持 My Radio 即是支持你自己。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 你好， 哇，几好啊！呢个 Simon Says 嘅第九集，如果冇记错啊，记错咗会点咧？记错咗冇乜嘢嘅都系，冇乜惩罚嘅。嗱，首先我哋想讲一讲咧，有关梁振英嘅一啲推介嘅。喂，咁捻柒远嘅，好，我唔系好睇到，咁我睇后面啦。嗱，咁啊，梁振英咧就好捻无聊咁样咧。就大家知道佢每日都会，系咪每日啊？我唔知系咪每日啦。会。講下啲人有咩嘅喺蘋果度賣啲廣告啦，咁啦好啦，然之後咧，咁呢個表上面咧就係梁振英好鬼憎嗰啲嘅餐館嚟嘅，咁但係即係啲食肆啦，大家可以係得到梁振英嘅認證咧，我就好有信心去食啦，就咁樣啦，咁啊可以多讀嘅，有759啊、益世家、大快活啊、美心啊、KFC 啊、Pizza Hut 啊、恆香路餅家。翠禾餐廳翠華咁啊，咁上下先啦。唔係因為我好攰啊條頸，咁我會 post 翻出嚟嘅。好，唔該曬。嗱，今日最新鮮滾熱辣嘅啦，我知道嘅咧就係阿 Simon 鄭係嘛， 係 鄭啊嘛。咁咧就有翻佢嘅消息啦。咁佢係英國領事館嘅投資主任嚟嘅。咁之前咧就喺一個環境底下啦，嗱詳細未知道啊，一個環境底下咧就被俾人請我翻去協助調查啦，或者係叫做乜嘢啊？ 叫雞 嚇，或者叫雞咁撚樣啦，係咪？即係佢你已經完全證實咗佢叫雞啦嘛？ 唔係唔係， 你肯定 啱咗個字啫，都 係。哦嘅，唔係你冇講啦，被屈叫雞，唔係你係咪喺現場啊？當時？我唔係啊 ，OK， 咁 OK 嘅，即係啦，嗱我啦，屌你咩，我證實啊，阿 Simon 係有叫雞嘅 ，OK， 冇問題，呢個係冇問題，但係好奇怪喎，因為中國唔係冇妓女嘅咩？ 冇噶，佢哋話。 咁點叫雞咧？請問 黑市啩？唔知啊。 唔係啊，佢中國係冇妓女噶嘛，佢合法梗係冇啦，係咪先？佢黑市佢冇噶，好鬼乾淨啊。咁所以咧，屈佢或者證實佢叫雞咧，係一件幾奇怪的事嚟嘅，但係唔緊要啊！你硬奇怪都見過啦，中國係咪？咁啊，我覺得就好簡單嘅啫，一味支持阿三文叫雞 OK 噶啦，即係咧等佢咪冇嘢嘅呢個世界，你只要嗰件事係合理嘅咪就得咯。你播放佢出嚟就為咗打擊佢嗰個人生啊乜撚嘢嗰個叫咩啊？嗰、那個即係個道德啊、人格啊各方面嘅啫嘛。咁如果本身叫雞係一件慈善的事嚟嘅，係咪好事嚟嘅？促進經濟性嘅，咁佢只係表揚咗做一件好事啫嘛。係啦，所以咧呢個係我哋嘅方向。你唔好走去質疑佢喎，係咪？即係如果呢個輿論走撚咗去，唔係佢應該冇嘅。即係咧，而家網上面係啊，唉，咁個個都屈嘅啦，點撚樣啊冇啊？咁遲啲咧，即係你會助長咗件事啊。就係遲啲就會出佢啲片啊、相啊，甚至乎係佢自己喺度道歉嗰啲啦。 哦， 嗰啲大家唔好意外，一定係有喺入邊嘅。嗰、那個係一個，如果我嘅角度就係，因為佢喺一個唔文明嘅地方做咗一件文明嘅事咯。嚇，所以就搞成咁樣啦。嚇，呢個係我嘅取態啦。嗱，有關呢一方面咧，其實當然有一半係講笑啦。我想講一講咧，有關之前少少啦，我講好少篇幅嘅啫，就有關咧抗爭者啦，或者係黃絲又好乜鬼嘢都好啦，就好大力去追捧一位大波 madam 啊嘛， 係， 係啊，嗰個係咩事啊？知唔知道？ 咁啱影到有個身材好啲嘅 madam， 係身材好啲啊嘛， 嗰、那個係幾時發生？你知唔知？ 我真係唔好記得喎。 唔緊要，係咪八一八嚟㗎？是不是很和平的那天來的？ 是不是那天真的不…我真的不記得 了。這個表現是我最喜歡的表現，他真的什麼人都不知道，他真的完全…哪天啊？沒有這樣的事嗎？沒有啊！ 有，我有過…有過 他知道的途徑是什麼呢？你有沒有介紹自己是 Jimmy？ OK， 他知道 Jimmy 知道的途徑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你們後來 share 他才知道嘛，他什麼人都不知道。不過不要緊，後來那些 KOL 都出來補飛的，即係佢當日都好撚興，好撚開心咁喺度 share 噶，喺度哇屌你老尾乜撚嘢人間空氣啊，乜撚嘢犯規了啊嗰啲，我睇好多，我都係嗰個途徑先知啫嘛。 我最初睇係佢著住制服之後就睇佢擺咗。 哇！你睇咁撚多嘢㗎原來。 人 share 出嚟啊嘛，大佬。 你繼續講，擺咗對咩啊？ 擺咗對波喺個台度咯。 好嘅。冇啦。我冇睇過呢張，咁撚犀利嘅咩？嗱，我個人哋咧係對於一啲。好有衝勁的年輕人或者老人家啦，我都係表示 放光， 唔係我佢哋放光，我都係表示尊敬嘅。OK， 我覺得你哋係嘛喺一個咁悶嘅環境，係嘛咁唔緊張嘅環境底下，係嘛，只係出去行街嘅時候見到啲咁嘅嘢，係咪即刻影低佢同廣大嘅網友 share 呢件事咧？我係冇意見嘅。我最有撚有意見係好撚樣衰啫嘛。屌你老味，你鹹濕唔係問題，你品味有問題嘛？即係你求撚其揾件大少少嘅豬扒，你都攞嚟係咁樣宣揚乜撚嘢意思先？呢啲係對家做噶嘛，大佬啊！當你全世界都好撚醜樣嘅時候，哇！一堆一撇屎咁撚樣，即係你其實你知道警方係長時間可能溝唔撚到女噶嘛？ 啱 啱，係咪？你個大即係你之前都有一個風潮噶嘛？就係、是、有一班我覺得係港女啦。 咩遮住個胸咁樣？ 冇遮住胸，主要露出個胸嘅。OK， 唔係攞張紙牌好細嘅咁 樣。OK OK OK， 係細唔細我唔知道嘅。OK， 就條罅定露出嚟嘅。 因為比起個胸嗰張紙牌好細。 係啦， 係啦，咁咧就話你冇份食啊，定係點 啊？ 這些福利 機會不是你 係啦嗰類嘢嘅咁 或者遮住自己個樣， 咪多數都遮住自己個樣嘅。咁啊變咗係嘛？咁對方咪好撚慘咯。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堆警察或者警方，的朋友他們去 follow 他的去支持他的那沒問題啊， 是他是當然啦，這個 他們沒什麼選擇嘛，大佬啊，我是有曾經即作為渺小的我是曾經嘗試用個人的力量去打擊這種言論的。我就說什麼呢？我就說不撚是的，他們有沒有三萬多人的嘛，是不是即警察，我說他因為他可能那位大波 Madam 應該是由百零我不知道幾百，他後來 好少人嘅啫，最多 係你唔好太撚清楚 ，OK？ 揭露個身份， 記得五字頭， 係啦，嗰類嘢 OK 噶啦。總之有幾百人， 變咗二萬啊嘛， 二萬零啦，我唔撚清楚啦，係咪？變咗二萬零啦，咁我就嘗試用我 Facebook 嘅力量去影響大眾，OK？ 我就話唔撚係嘅，因為咧警方嗰邊都有咁多人啦，同埋啲藍絲噶嘛，咁所以 follow 佢嗰啲，只不過係平時冇撚見過啲 Madam 嗰啲咁嘅豬。我而家改先，嗰啲咁嘅人啦 ，OK？ 因為點解我會用咗個豬字咧？屌你後面我拆唔撚掂，我 delete post 啊！我走去 delete post， 知唔知點解啊？我見到 Facebook 上面有啊！屌你有冇 Facebook 上面？哇！屌鳩你幾百人同我 common friend 咁撚樣，咁我點搞啊？我唯有 delete post 咯，即係拆唔撚到呢家嘢。不過咁，即係呢嘢過咗去就算啦。嗱就。即係重新再數翻嗰啲人出嚟咧，就好撚冇意思嘅嗰件事，係咪？ 嗯， 係嘛？咁啊，大家 follow 咗嗰啲落，咪 unfollow 翻咯。即係俾人 cap 咗圖，你冇計啦。你咪講咯。我為咗咩？大家公眾知情權嗰啲啦，唔知知情嚟做乜撚嘢啦？呢、這個就好啦。嗱 ，Simon 正啦，係咪？即係叫雞嗰、那個啊？ 係， 即係你口中叫雞嗰、那個。 Sorry 啊， 唔使 sorry， 係呢個方向㗎啦。OK， 嗱，佢嗰件事咧就其實就令我回想起一啲嘢嘅，因為咧從前咧，就當呢一個高鐵話要一地兩檢嗰陣時啦，你有冇份抗爭？唔係即係反對啦，冇抗爭啦。 哦，有份反對嘅， 有份即係唔喜歡，唔想去通過啦， 梗係唔想啦。 係啦，咁咧嗰陣時咧，就大家咧有一種言論咧，就好驚佢俾人捉嘅過關嗰陣時。咁啊，真係會噶嘛？咁啊， 而家 就發生俾你睇咁滯啦。但係好清楚咧，就未知道嘅。但係咧，根據 我自己看到的我很 fact check 就做不到了，不過我相信的媒體和一些人士說出來就應該是他原本是過緊關的，他是搭高鐵的， 是話咗話有講同佢嗰個台灣籍女友報平安噶嘛？嗰陣時 係我唔知咩籍啦。 之前 係啦，我知佢有同阿女朋友講聲話，而家過緊關嗰類咁嘅嘢啦，即係未必報平安，咁報到嘅啫， 傾偈咯。 好啦，咁然之後就失去咗聯絡啦，係咪就十幾日啦？咁今日就叫放翻出嚟啦，可能係咁啦，大概睇到新聞係咁上下嘢啦。好啦，咁。我覺得都好接近證實咗咧，佢係喺呢個一地兩檢呢個咁嘅措施底下被捉住噶啦，仲要係一個喂英國領事館大佬係嘛，即係唔係普通嘢嚟喎？咁我提嚟做乜嘢咧？咁嗰陣時咧，其實係有啲人咧講冇嘢嘅，邊會唔係藍絲喎？我哋呢邊嘅喎，叫做啦嚇，即係。即係話冇嘢嘅，過咗咪過咗咧，有乜所謂啫？而家又即係後嚟又講翻啦。而家咩過咗，邊有事啫？咁嗰啲啦嚇。OK， 嗱，我係冇興趣去揾翻嗰啲人出嚟啦。咪大家都可能知道邊個嚟噶。我即係覺得有時啲嘢講錯咗要認咯。 我嗰度 好啦，咁兜咁大嘅圈去邊度咧？講錯咗要認啦。嗱，咁啊，梗係去翻差人嗰度啦。嗱，有關一位係老人家啦。六十二歲老人家啦，有冇資料啊？你 六十二歲阿鐘先生， 阿鐘先生啦，咁就可以話係呢個禮拜啦，係嘛？ 係呢個禮拜，星期一啊。 唔係，我想講最令人震撼嘅新聞。 呢個禮拜 你覺唔覺啊？ 係 嗱，最震撼嘅新聞係乜撚嘢咧？老實講，最震撼新聞唔撚係警察打人。警察打人仲係咪新聞先？ 唔係啊！ 即係警察去虐待，佢算唔算抗爭者？嗱，我好兩睇啦。即係我個人得到嘅資料咧，佢就未必係抗爭者啦。 佢話飲醉咗酒，即係警察話啦。飲醉咗酒襲警咯。 係啦，咁有個咁嘅，我呢刻姑且叫做流言啦。我冇乜證據喺手嘅，但係我睇過又得咁上下啦，就。飲醉咗酒，佢可能係被控啦，襲警啦。因為大家之前應該見過啲片咧，基本上咧，你有任何動作咧，即係你喺警方嘅五米範圍內有任何動作咧，佢都會話你襲警噶。即係呢個非常之可怕的一件事嚟。OK， 唔係你望住佢都話冇咩望，信唔信告你襲警啊？ 喂，咁啊真係好撚離譜啦！即係咪用眼神襲警啊嘛？即係計激光之後已經發展到用眼神襲警啦，係嘛？屌你老尾！喂，咁獄警就要過啦，大佬，即係 望都叫獄警啊嘛？ 唔係你輕咗個罪名，大佬，你明唔明啊？你獄警罪冇襲警罪咁撚重啊嘛？喂，你屌你還點揾樣告？不如告獄輕啲噶，望下你都襲警喎，大佬，真係勁撚過悟空啦，真係，唔係乜悟空都差唔撚多勁啊，應該嗱。咁我啱啱講到啦，最令我震驚嘅唔撚係警察打人啦。唔撚係警察濫撲私刑啦，濫用私刑啦，係最震撼嘅咧，係警方話唔撚知道有 CCTV 噶嘛？ 係呢個係對於我嚟講都係。 嗱呢個咧要係咁要討論一下先。嗱有兩個範疇嘅，咁當然大家捉住佢第一件事就咁撚樣啦。挑你老尾真係豬閪咁撚蠢啦，係咪？肯定咁樣講先噶啦。好啦，咁第二樣就有啲人個方向係咁樣講嘅，就話。如果他就是正正是因為他知道沒有 CCTV， 所以他才夠膽打他而已，是不是？所以變成後來有少少相信那個算不算發佈會啊？即是每天四點鐘那個警方的 記者會、那個、 不知道記者會還是發佈會啦發佈會啦，就所以變相去相信他是因為不知道那裡有 CCTV 就而接受了那個解釋的，即將個輿論咧去咗攻擊佢哋冇撚腦啊、戇撚鳩啊，或者好撚冇人性方面咧，這個冇問題嘅。OK， 我覺得以上嘅評價都幾中肯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認為咧調查佢嗰個係冇理由唔知嘅， 即係 因為佢個仔去警察投訴科投訴佢噶嘛。 係，同咗警察投訴科講話嗰度有個 cam， 唔該你去查噶嘛。佢個仔講嘛。 佢有冇講呢句我唔知道。 佢個仔自己出嚟講嘅。 唔係我後來啦，當日報案嗰陣時佢有冇講呢句咧？我唔係話你錯啊，我自己呢刻嘅我唔肯定。OK， 但係 你後來當網民幫手啦，其實屌你諗起呢啲都要幫手啫，仆街！就係要幫手咧 ，cap 翻嗰個病人出邊門口有個。有個指示牌寫住係呢度。 哦，係啊，係啊，有張白色紙過膠寫住話有 cam。 我唔點解你呢細節咁撚犀利嘅？因為我又係唔肯定係咪用白色紙過膠。但肯定有個好清楚嘅標誌，係咪紙嚟㗎？係咪應該傷咗道門？ 黐咗喺度門嘅。 係啦，係啦，係啦，嗰度啦，咁就寫到明嗰度有 CCTV。 係啦，寫到明嘅，嗱係嗰啲精神病嘅病房嚟嘅。 嗰類啦，因為佢你可以形容佢當時嗰、那個 佢根本就係俾人好似拘束住咁樣嘅。佢講到明係話，警察係冇除手扣噶嘛，係因為想慳個手扣啊嘛。 呢、這個有人唔知道，繼續。 今日發布會 唔係繼續繼續繼續，你 係咯？想慳個手扣啊嘛，呢、這個係 好撚接近啊！ 根本就係好似你著住拘束衣咁樣，咁你個精神病人著住拘束衣又冇得喐咯。 嗱，個拘束衣我係知道嘅，因為。應該是醫院的措施嚟嘅，係啊，應該係啦，因為佢可能是醉酒啊， 醉酒都仲未清醒咁樣，可能啲手腳會喐嚟喐去，成日。 好啦，咁咧嗱，我哋有幾個層面要講一講佢哋，即係我唔會詳細講啦。佢嗰個變態嘅程度啦，咁你打鳩人梗係，即係你打鳩一個已經完全被制服、冇能力反抗嘅人，咁喺一個層面上係變態啦。OK， 嗰個我唔想深入討論。咁啊，咩掌掴啊嗰啲咧，都唔想深入討論。你話甚至乎攞警棍去塞落個口嗰度啦，我都唔想深入討論。好啦，咁我想深入討論啲乜撚嘢咧？我唔係好撚深入，但係少少深入。有乜撚嘢人嗱？聽講因為佢唔能夠被容許去廁所啦，所以後來你話佢失禁又好，賴尿都 OK 啦。嗰、那個好撚正常㗎咋？如果你當你俾人哋綁撚住又唔俾你去廁所，係必然會發生嘅。 同埋佢飲完酒嘛， 你必然會發生㗎。問題是時間㗎啫嘛， 係當然啦。 好啦， 當然啦。 然之後你去，我唔知嗰班警察為數三個啦，應該。但係有時見到好似四個係咪？我都有啲 真係唔知啊！我哋 因為佢捉咗就三個啦， 係而家捉咗就三個。 我知道三個啦，但係我影片隱隱約約見到四個人嘅噃。我睇錯，我又遇難節咁樣睇錯。但係點好？佢我唔知道佢當時做即係嗰個初心啦，或者佢喺個職務上係想去做啲乜嘢啦。但係結果佢做咗啲乜嘢咧？就係頭先講咗少少啦。另外佢點解要將對方？即係嗰位鍾先生啦，佢所謂失禁又好乜都好咧嘅染上咗佢尿液嘅一個 布 啊，應該叫褲啦嗰類啦，係咪啦？點解要塞落去個口度咧？ 侮辱佢 係啦，即係呢個程度變態咧，係我冇辦法理解嘅。 唔係你 嗱，我同唔同意呢件事？你打佢，我理解，我當然唔同意啦，係咪？因為人去打一個你好好仇視嘅人，嗰、那個咪就你即係喺個你有讀過書，你明白點解有啲咁嘅人出現啦。當然你唔同意佢，因為亦都係因為你讀過書啦。OK，好啦，但係點解要攞塊布塞落人哋口度先？ 侮辱佢 嗱，侮辱佢啦，但係侮辱都好撚多方法㗎。好啦，另外根據都接近事主嘅描述啦，係有搞佢個都好撚好撚。攞有未夠清楚， 窿咯， 係啦 ，OK 啦，有冇文雅啲冇噶啦嘛，除咗屎眼之外， 肛門， 你真係好撚有文化，搞佢肛門啦，我嗰晚我頂唔順啦，我睇唔到落去啦，係嘛？但係我有睇過少少文字咯，可能係攞警棍啦，亦都要搞佢下陰喎。 打佢啊嘛，攞支警棍， 又係警棍， 細佬嘛， 攞支警棍打佢陽具， 係啊， 嗱呢個層面上嘅變態咧，係我冇辦法理解嘅。 唔知啊，你好似玩緊性虐待咁樣。 唔係，因為佢係你用得太好啦，我形容詞。嗱，首先佢係一個老人家，係咪？二來你兩位都係男人嚟， 係啊， 幾個都係男人啦。呢個行為係連我用變態嘅角度咧，都唔知道你滿足到啲乜嘢。嗱，我肯定係卑鄙無恥下流賤價啦！以下來講嘅嘢，嗱，譬如對方一個未來可能個咩氹啦 ，OK？ 咁你做呢類嘢，我當然都係唔同意啦，尤其是呢個咩氹啦 ，OK？ 但係第二個可能我明白得多啲嘅，但係我起碼理解你嗰、那個你發泄緊啲乜嘢啊嘛， 哦，咁係，咁係。 係咪你一個屌你咩？你幾個男人就夾玩另一個男人，仲要老人家嚟？你諗下喎，嗰個老人家後來聽聞説好似有自殺傾向啦。 咪冚頭埋牆咯，喺嗰間房度，佢綁手綁腳都要冚頭埋牆想死喎。你諗下幾大屈辱？ 咪真係好撚大屈辱啊嘛！你活到一把年紀，大佬，你又唔係屌你有時做人嘅嘢係咁撚樣嘅喎，就係、是、你 expect 嗰件事發生啫嘛。老實講，真心咁講，如果你已經被法庭判咗。你知道你要入監獄入邊，你個心理上好多嘢你準備咗嘅，嗱嗰啲嘢都唔啱噶，但係你起碼你準備咗到嗰件事真係發生嘅時候，起碼喺你嗰、那個你個預期內嘅一部分啦，咁你未必會即刻選擇死啦。當然你太撚過分都可能會選擇要唔好再面對呢嘢死啦。喂，但係佢諗住屌你諗咩醫院喎？點解醫院會發生啲咁嘅事啊？對方是警察喎，唔係你仇家喎。 係啊， 嗱呢、這個嚴重程度咧，係令人哋嗰、那個即係你明唔明啊？嗰、那個幻想性好長久喎，好遠大啊！你啱啱講嗰個係醫院喎，仲要係有擺到明有 cam 喎， 有 cam 嘅醫院喎。咁、你斷到咁撚正，冇辦法唔撚交代啦。而家都係過去都好撚求其嘅嘢啫嘛。係過去咩？過去咩罪 啊？咩？商人，但係好長嘅個名字。 佢唔係普通襲擊嚟嘅，等我睇下先。我搞低咗㗎。嗱，佢而家告佢嘅咧係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喎。 係啊，係啊。 咁就算咯喎。咁幾時會做啲咁嘅嘢咧？ 成日都做嘅咯，佢哋。 唔係幾時會告啲咁嘅嘢？嗱，因為我之前講過少少嘅，就係、是、你警察原則上咧係犯唔到呢啲罪嘅。呢啲係俾市民，佢休班警令計啊。市民犯嘅啫嘛， 係 你點解警察一定犯唔到呢啲罪咧？原則上，因為佢本身嗰個職業係包咗可以用武力嘅，我哋用講暴力啦，係包嘅，係法庭賦予佢哋嘅，就係佢哋經過一個特別嘅 training， 跟住喺個正常嘅社會咧，就係大眾係受即係認可佢哋喺執行職務嘅時候用一部分嘅武力噶嘛，所以喺正常情況底下，佢係完全犯唔到呢個罪。因為他用了武力都是歸落去那裡而已，最多是什麼呢？最多就是當你將那個武力提升到一個警方都不太接受那個程度的時候都不能告的，都是什麼呢？都是就回去給那個上司屌一下咯，叫做寫一下你，不是我說現實就是沒有立場的，就寫一下 file 咯，你怎會無端端告鳩他的，他是說那個屌你什麼秃鷹叫什麼名 啊，曾我唔記得咗啊！曾乜鬼啊？ 嗰邊嗌出嚟，曾偉雄 ，OK， 勁我識，講好鬼善用佢哋噶嘛，冇事啊嘛， 唔好意思。 OK， 曾偉雄所講係嘛？仲有五分鐘咩？我以為得翻一分鐘啫喎。OK， 因為譬如曾偉雄所講，你冇做錯到噶嘛，定係呢啲咪內部搞掂咯？因為我屌你諗咩執法者要道歉，簡直係天方夜譚咁樣噶嘛。 嗯， 所以。你調翻轉嚟諗，就係如果當佢會告你普通襲擊又好，咩頭先嗰句咩我唔記得咗啦，咩引致傷害他人身體， 係啊係啊， 就即係話佢犯嗰條罪一定唔係呢條罪，一定係超越咗嗰條罪，佢揾條最輕嘅嚟告啫嘛。係 啊， 就係肯定係酷刑嚟㗎啦嗰個，因為佢執行緊職務啊嘛，我唔係佢休班警喎，佢執行緊職務嘅時候，首先嗰個已經完全冇反抗能力嘅人，係咪？即係執行職務嘅意思咧，就係嗰個佢個更表所寫嘅啫。意思佢當時嘅行為，我就唔覺得執行緊職務嘅。老實講啊，逼供你都要問下人嘢啊，你塞撚住人哋個口嗰度，屌你老尾都唔合邏輯嘅，係咪先？即係譬如你啲好撚勁嘅資訊要喺大家睇電視都有啦，要喺呢個被迫害人身上攞得到嘅，係嘛？ 啊， 搣下指甲啊嗰類嘢啦。咁呢逼供，咁你起碼知道佢點解要咁做啊？咁你塞撚住個口，你唔會噶嘛？ 哦， 所以佢完全成件事係為咗個人享樂嘅啫嘛。我講嘅呢個係佢為咗個人享樂嘅啫嘛，根本就係對個調查一啲嗱。如果你話譬如告呢啲咁嘅嘢咧，就係佢都係調查緊，或者佢執行緊職務，佢唔小心用咗啲大眾都冇辦法接受嘅武力啦。咁屌你啦，咪自己有嘅嘢咪告呢條咯。係嘛？即係你都要俾其他手足，即係佢哋嘅世界嘅手足知道，有時即係做嘢嘅嘢係嘛，冇理由咁死嘅。即係其實法律有時都係咁樣噶， 嗯， 係咪先？但係你嗰、那個佢完全唔係做緊嗰樣嘢啊嘛，即係完全係為咗個人享樂啦，為咗個人享樂，佢都仲係告呢條罪喎，佢唔告啲勁抽啲嘅喎，咁就只係 去到一個好撚擔心嘅問題啦，就係當喺醫院都係發生咁嘅事嘅時候，你嗰個差館會點咧？喂，你翻撚咗差館，佢都有 CCTV 嘅，係咪？但係屌你老味，佢都一樣唔撚知嘅啫喎。一樣不知道的意思，他不會在記者會回答你，我不能知道我們自己差館有 CCTV， 他不能知道 CCTV 的情況，就是同事跟你說了，就是自己搞定了他了、是不是電視也有啦，有時這位我相信的，就是當一些很重要的 moment 他們要做一些調查的時候，他就會熄了那部 cam 的嘛。 哦，是啊是啊， 是不是？當然以前就當故事看啦， 是看戲 的，看戲這樣看啦，你現在覺得是不是看戲？好啦，嗱，有一單嘢咧，我一路都偏向唔太信嘅，就係佢哋大家都知道，應該有啲人知道啦，就係佢哋講到咧，有一批女嘅示威者啦、抗爭者啦，俾佢哋拉咗翻差館之後咧，咁有啲人會講就係話要佢哋除曬衫啊，甚至乎係用即係冇分，即係佢哋要求要女警幫佢哋搜身嘅，即係佢要搜身啦。 閂門啊嘛，再 嗱嗰、那個後一 part 開頭講咧係話直情係啲男嘅去搜嘅。 哦， 唔係呢個我唔係一定係傳言，我唔係話一定假，一定係傳言嚟嘅，傳俾我聽嗰陣時係傳言啦，因為傳言可能係真噶嘛，我想分得好清楚呢樣嘢。但係到呢刻為止，嗰陣時個傳言咧，我都係偏向唔信，因為太撚離譜啊，係咪？好啦，咁而家後來比較真實啲嘅版本咧，都係好撚離譜嘅，就係咧就話其實都係女警手嘅， 女警手不過唔閂門，又後邊有男警喺度睇住， 係啦，係故意唔閂門，等嗰啲男嘅 任睇， 係啦，你好中意呢個字係嘛？好任睇咧就任睇上下打量啊，露出奸笑，即係滿足自己個獸性啦。 嗯， 好，下一 part 轉頭翻嚟再講， 拜拜， 唔使拜拜。